诗篇第十三篇，耶和华，你忘记我要到几时呢？要到永远吗？你转念不顾我要到几时呢？我心里愁算，终日受苦，要到几时呢？我的仇敌升高压制我，要到几时呢？耶和华，我的上帝啊，求你看顾我，应允我。求你使我眼目明亮，免得我沉睡至死，免得我的仇敌说我胜了他，免得我的敌人在我动摇的时候起落。但我倚靠你的慈爱，我的心因你的救恩快乐。我要向耶和华歌唱，因他厚厚地恩待我。